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馮知正。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教育局咧就宣布咗新嘅停课安排啦，咁另外咧就南韩继续就大规模爆发，就近1000宗嘅确诊，咁啊我哋逐样嚟啦，咁啊关注翻呢个钻石公主号嘅状况先，因为咧今日咧就继续有一啲确诊嘅钻石公主号嘅患者咧就过身，咁而家总计咧差唔多有成700人啦，即系691人啦确诊，去到24号，咁啊至少里边有70名香港人，亦都有3名日本人死亡，咁亦都有咧一啲香港人依然咧留喺日本嘅医院咧系接受治疗，但系咧就因为言语不通啊或者生活习惯嘅问题咧。就有一啲即係狀況啦，咁啊仍然咧係需要即係香港嘅特區政府咧去幫忙嘅。咁啊，陶生你就喺鑽石公主號就避過一劫啦。咁啊，今日厚生勞動省亦都有啲宣布，就話咧可能嗰個播毒嘅人咧未必係一個，亦都未必係咧我哋香港嗰個80歲嘅阿伯。咁啊， 呢个正如我哋2-3个礼拜前已经咁讲啦，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钻石公主号，我就始终唔认为一个80岁阿伯喺1月20号上船，1月25号登岸，而留低嘅所谓嘅病毒嘅余毒咧，系经过所谓前港英撤出香港嘅时候埋嘅地雷。你知啦，前港英即系彭定康撤出嘅时候埋嘅地雷咧。就埋到今日呢22年仲有一个叫做林郑月娥仲喺度播緊毒㗎嘛。你唔记唔记啦，跳咗4届特首啊大佬。仲啊嗰个叫做对中华民族嘅危害啊，係到而家啊呢个呢係全世界呢、這个叫播幅度时空氛围最广嘅。咁呢个钻石公主号一个80岁嘅阿伯。1月10号去过深圳，系咪？只不过2个钟头又翻嚟啦。呢只毒系咁劲咧，所以我自己嘅判断就系必然咧系有另外嘅原播毒者。 系、 我推测1月25号上船嘅嗰170几个港客里边，应该有1至2个嚟到接力播毒。即系话80岁嗰阿伯已经播完啦，因为佢2个女冇事啊嘛，最大嘅疑点就系佢2个女冇事，2个女服侍佢老豆咁贴身都冇事，咁点解佢走咗而家咧仲播仲未没完没了咧？仲有啊，而家今日嗰啲确诊嗰啲咧，已经离开钻石公主号，完成14日隔离，上咗岸被定为阴性，然后翻发、哦。哇，咁样好惊喎！如果系个嗰个80岁老翁嘅话，即系超过30日喎。 系，但系陶生， 咁而家我喺度，如果咁样，我系咪又要隔离耐少少咧？因为我头先咁推测噶， 你又 好难讲噶，啊？ 嗱， 使唔使我又向公司？ 你又唔使惊住 咁多咧？ 嗱，我睇翻资料先，即系厚生劳动省嘅说法咧，佢怀疑咧。因为佢根据返而家嗰啲病发嘅报告呢，就喺20号啊或之前呢已经有2个呢喺船上面嘅诊所呢係有发烧同埋不适㗎啦。咁、所以佢嘅推论呢就觉得可能啊以喺25号之前呢已经有一啲患者喺里面呢喺船上面。咁而根据佢哋嘅即係一啲传染学嘅推测，去到而家都依然有人咧系开始病发咧，佢话可能已经系进入咗第8代嘅一种传播，即系8层啊，由第一个开始传到第8层啊，咁所以咧，即系我真系觉得即系邓你开心就系你真系避过咗一劫，因为未必系嗰个80岁嘅老翁嘅，可能喺只船上边喺20号嘅时候已经有。 几个潜在嘅 已经潜在嘅播毒嘅人咧，就上咗去船，不过就可能未病发。 冇错， 所以咧，即系而家谂翻咧，冥冥中自有注定啦，系嘛？咁啊，第一我就上岸上得快啦， 嗯， 跟住冇几耐之后啊，家父就过身啦，系嘛？如果佢过身嗰日，我就应该正如果未上船咧，全程去满咧，就应该仲喺白滨嗰度隔离紧嘅。咁系咪最后一面都见唔到咧？咁又可以及时跳上岸，而且咧系经过咗14日，甚至系21日，到今日咧已经系一个月都冇事。所以呢啲系不幸中之大幸。 嗯， 所以我讲平时咧真系。如果你由嗰個神學個角度嚟做多啲好事啦，積多啲功德啦，係嘛？ 嗯， 咁你變咗改個名又改得正啲啦，逃劫啦，嚇逃過劫難啦，咁希望睇多啲定能，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咁樣係確實係令人擔心嘅，因為咧呢一個意大利一個韓國都係出現井噴式嘅爆發。 嗯， 韓國咧就情咧係已經咧係後來居上。虽然佢第一宗确诊咧好似，但系而家确诊咧已经超过日本、意大利嘅重骑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咁。 嗯， 啊，仲有一个叫伊朗，无端端咧又系几十个，成300多100人。 嗯， 嗱，呢个伊朗咧系同中国咧系有非常之密切嘅经贸同政治接触。 嗯， 伊朗同系有好多中国嘅投资者，所以咧无端端嗰个咁嘅武汉。肺毒是为什么呢？在成功东里面是伊朗首先爆发呢？这个表面证供呢，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这些散播在全球各国的中国人口呢，如果是在那里的人口比例是不是越多呢？同埋过年的时候回去乡下呢，过翻翻嚟嗰个伊朗或者意大利或者欧洲咧，个确诊个风险高咗，系咪即系咁？ 我谂咧就而家尤其喺全球化之下，成日都系老大鸟牙咁样讲啦。 嗯。 加上咧交通嗰个发达便利啦，无论系航空啦或者高铁啦，甚至邮轮啦，即系呢啲咁嘅传播方式咧，喺以往啊，譬如话我讲得远啲啦，譬如话所谓发现新大陆。嘅年代 是 啊，即系可能十三四世纪都有传染病，但系佢个速度同埋嗰个规模咧，系冇现代嗰种咁迅速嘅。 系，同埋当其时传染病啊，即系当你喺欧洲嘅黑死病最大问题都系翻欧洲嘅啫嘛。同埋当其时黑死病嘅源头就系有个蒙古人走去打仗嘅时候，就将啲黑死病尸体抌咗落去，一抌落去之后咧，就变成咗成个欧洲都出事。咁但系呢个都系叫做以前嘅日子啦。譬如话今次中东去到伊朗咧，好多人唔好觉得嘅，伊朗都系一个叫做几分裂开中国或者。自絕於世界嘅城市啦，因為佢經常俾人禁運啦，或者有任何嘅制裁。但實際上，伊朗好特別嘅地方喺邊度呢？就是、你發覺伊朗制裁咗好多次，最後嗰次決定用六方制裁，加方邊個呢？就是、加咗中國入去。原因就係因為當原來西方世界去禁運緊伊朗嘅時候，嗰啲伊朗嘅石油嘅投資啊、原材料嘅投資咧，就係、是、靠中國。所以點解成為一個中東嘅第一個缺口，竟然唔係伊拉克、唔係敍利亞、唔係沙地阿拉伯，係伊朗呢？其實係有佢原因嘅。 嗯，咁另外即係據一啲即係消息啦，其實中國喺中亞，甚至即係西藏啊、新疆嗰邊咧，都有好多非正常嘅通道咧，就通往咧呢個地方嘅，即係中亞嘅地方嘅。 嗯， 唔係一定伊朗嘅。可能你会通过即係印度啊、巴基斯坦啊、阿富汗啊呢啲地方。咁点解呢？係因为呢即係有部分啊嘅中国人呢係一世都攞唔到中国护照。一世都唔可以呢离开中国嘅。但係佢哋往往有佢哋嘅方法呢，基于宗教原因啊、政治原因呢，其实佢就会通过中国西面呢啲边界呢，攀山越岭啦。啊，我唔知系转地道啦，啊咁啊就会即系穿梭喺呢个边界同埋中亚嘅中间，咁呢啲即系病毒俗称都无疆界噶嘛，咁你有人就有机会噶啦，咁所以你话点解会喺伊朗会爆发咧？我觉得除咗头先阿冯志正讲嘅一啲即系商贸嘅来回咧，仲有好多你见唔到啦，你唔知啦，或者非法噶啦一啲咁嘅途径咧，就喺。即是中国的西面呢一路咁样向中亚或者将来嘅 啊，東歐咧就傳過去。所以你諗下諗下，喂，點解係意大利爆？咁你睇翻個位置，咁佢真係近中國啲嘅， 同埋真係一帶一路簽咗就爆 啊，係嘛？即係點解唔係英國先咧，而係意大利先？咁呢個所謂地緣政治咧，係一定有原因嘅。 係啊，同埋其實我哋唔知道，即係以前伊朗同中國嘅關係咧，的確喺由 ISIS 又好，或者之前嘅東特厥斯坦都好咧，其實就已經流落咗好多呢啲咁嘅地道等等。所以雖然聽起上嚟好似兩個風馬牛不相及嘅地理位置國家，實際上咧係有好多呢啲交集喺度嘅， 所以而家咧最劲咧就系北韩啦，系嘛？你睇金正恩真系有先见之明啊！佢话知你啊，咩大家民国啊、朝鲜战争并肩作战啊，吓、一衣带水啊、血鲜血形成的友谊啊，第一个落闸就 系 佢， 系啊， 大家一宗确诊都冇，系嘛？边个官员咧系要隔离去过边度咧？违反隔离令走去冲凉咧，俾金正恩将军拉去打靶，系嘛？所以咧，抵你啊！冯志正，你哋啊，嗰阵时系咪搞嗰啲叫做北韩游学团系嘛？ 而家仲搞紧噶。 不如而家你哋搞翻个北韩叫抗疫游学团。啊、叫呢个特区政府叫陈肇始啊，啊做个叫做特别嘉宾咧，带班学生仔入去咧。同嗰边啲卫生部交流下好啊，会唔会咧？ 以前 你哋都先见之 系、哎、啊，但系嗰阵时我见到阿沈旭辉搞啲北韩团咧，系去完北韩再去南韩嘅。而家我谂去完北韩之后，都唔知道去唔去南韩好。即系本身系谂住睇下唔同国家制度啦，虽然咧有唔同嘅风土人情，感觉上都好似民主国家好少少啊。而家如果今次沈生再带一次去北韩，再去一次南韩，大家就发觉，咦？睇嚟北韩咧真系一个。即管治好有效的地方，比南韩好 多。止啊，就嚟大量南韩难民啊，系涌入北韩境内啊，你信唔信啊？系嘛？如果我系金正恩啊，开放板门店啊，系收容南韩难民啊。不过咁、啊，嗱，你冇确诊，你有自知之明，14日内系嘛？你冇去过边度，你只好过嚟、啊。如果你入到嚟，俾我对攞住个探热器对住个头咧。拍一拍，然後發現熱度咧，啊嗰把槍即刻就對住個額頭，砰一嘢喎，俾你搏入嚟，嗱搏入嚟，搏一搏唔搏啊？個低價係咪輪流住咧？你話係咪？ 係啊，喺廣告翻嚟，我哋繼續。 人傑地靈，光明頂，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冯志正。 全世界咧同中国最友好嘅国家咧，当然就唔系美国同日本啦。咁随口噏得出都知道，一定系北韩咧同埋俄罗斯。但系偏偏系呢两个国家咧，对中国嘅武汉肺炎咧。先至係最下重手封關。咁頭先講完北韓啦，咁俄羅斯又點呢？如果查翻資料呢，俄羅斯喺1月30號已經關閉中俄邊境，2月19號就中國全面封關，20號就開始呢禁止香港同澳門在內嘅所有中國公民入境俄羅斯。咁而家呢就啱啱呢就有消息呢，就話莫斯科當局呢就動用人面識別系統，將嗰啲咧曾經去過中國翻嚟呢個俄羅斯嘅人咧，就要即係喺屋企隔離。如果佢出街咧，就唔係我哋香港政府咁嘅靠自律嘅，佢就用人面識別咧喺地鐵裏面咧掃你。如果發現你咧，原來違反呢個檢疫令咧，就拉你。嗱，你見到咧俄羅斯咧，即係依種好果斷啊，或者運用嗰個高科技咧。即係就算中國點樣好朋友都冇免俾嘅，所以好得意嘅。中國咧永遠係俾啲老朋友咧善嘅，最唔聽世衛講咧嗰啲咧就係北韓同埋俄羅斯。 根本上冇乜入到咁滯。喂，但係係咪真係就係大家熟中國咁耐，或者係愛中國咁耐，先認知中國個脾性咧？因為北韓同埋俄羅斯個反應係快過東亞同埋亞洲其他國家嘅喎，即係呢個我係唔明喎，就係點解會咁樣發生嘅咧？ 呢啲咪好嘢咯，硬正咯，系嘛？嗱，我哋光明顶非常之客观公正噶啦，系嘛？ 北韓呢啲國家做得啱嘅，我哋一定會讚啦。俄羅斯亦都係啊，係嘛？ 嗯。 喂，人不為己，天誅地。喺一個瘟疫流行嘅世紀，梗係你死好過我死啦。講句難聽少少，坦率啲，係咪啊？係嘛？你唔想搞到咁樣樣嘅，當初你自檢點下咪得咯。 嗯。 即係《華爾街日報》係嘛？登出一個文章，係一個美國智庫 Hudson Institute。一个研究员所讲，佢话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咁咧就俾人咧去抨击中国方面，系嘛？咁而家讲咗人哋三个记者走。我首先咧呢、這个咧喺香港普通法嘅诽谤法里边咧，呢、這个标题啊系属于 fair comment。這個、呢个咧你唔信咧就参考翻特区时代呢、這个叫谢伟俊同埋郑经汉嘅一单官司。啊，當呢啲個咧叫 fair comment 咧，因為佢係 based on facts。呢個梁振英最近指責啊，呢個香港電台定係咩係嘛？即係話阿黃喜嘅節目咧，話抹黑嘅黑警，話冇事實根據。嗱、啊，這個、呢個咧亞洲病夫係有事實根據，因為事實係武漢病毒喺中國輸出，啊、既然係你中國輸出，而家全球確診同埋死人咧佔九成以上。 嗯 啊、中国应该向全世界咧系道歉，咁所以咧呢、這个系一个 fair comment。话你唔中意听啊，或者觉得受损咧，呢、這个系另一回事，即系感情受损啊。 嗯， 系嘛，佢唔系凭空捏造。啊，如果你话喂无端端以一个人嘅肤色，或者一个人去到中一个小朋友去到美国读中学啊，或者澳洲咧系读大学啊，迎面嚟俾一个澳洲嘅。當地的學生咧話佢係一個叫做東亞病夫啊，係嘛？your face is sick， 我睇見你就作嘔，這個、呢個咧係可能構成種族歧視。 嗯， 但係呢個唔係。 係，同埋 既然係咁咧，你自己檢點，你唔好輸出呢、這個，咪冇人話你咯，啱唔啱啊？係嘛？所以好嘢啊，好嘢啊！呢、這個中央電視台啊，有一個。主持人啊，系网络大 V 叫阿邱啊，佢喺个微博度话，系嘛？中国应该向世界鞠个躬，说一声对不起，给你们添乱了。但系呢位阿邱嘅言论引起大陆嘅五毛或者叫外国人士攻击咧，搞到要删除呢个微博。咁你话死唔死？有冇呢个言论自由啊？ 系 啊，你话大陆系咁样样啊，系嘛？ 嗯，同埋 咁你《华尔街日报》赶佢做咩啫？喂，呢、這个系 fair comment。你唔中意你嘅事，但系系 based on 事实。正如中国以往都话美国系纸老虎，点解话佢纸老虎咧？系话佢越南嗰度打唔赢啊，韩战嗰度又要谈和啊，所以咧系唔够打。咁你美国都冇话，喂，美国人民俾你话系佢系纸老虎，所以咧个感情受损噶，系咪？ 系啊，同埋就系点解话纸老虎啊 ，sick man of East Asia 呢啲咁嘅字眼咧，根本上唔单止系唔系种族歧视，本身系一个错误翻译嚟嘅。因为如果我哋讲紧英文入边 sick man of East Asia 呢个字咧，源自于其实系讲紧即系 sick man of Europe 啊，即系另一个其实系一个讲紧国家嘅问题嚟。咁同埋如果我哋讲真系用翻中文东亚病夫，第一个用呢个字眼嗰个咧，系即系喺北京入边以前晚。清嘅思想家叫严复，佢第一个攞嚟用东亚病夫形容翻中国人，后边梁启超自己都攞嚟形容当其时嘅晚清同美国中国就系一个东亚嘅病夫状，因为当其时嗰个 sick man of Europe 系一个谚语嚟，即系就好似纸老虎一样。咁所以如果我哋话用呢只字就等于系一个即系系一个种族歧视话咧，本身应该系佢自己翻译或者个英文水平咧，都系有点而麻麻咧，先至会做出呢个形象。咁当然啦，即系后边系因为有一套戏出嚟，即系嘴似东亚病夫，跟住李小龙劈烂咗佢，咁大家就攞嚟做一啲情感嘅宣泄啦。但实际上个缘起根本上就唔系讲紧一个人嘅东亚病夫问题，系讲紧国家作为一个病咗嘅一个国家，同埋加上华尔街部篇文本身系赞紧中国。 如果你比较喺即系所谓微博、微信上边去批。批评或者嘲弄美国的一啲言论同埋文章字眼，我觉得嗰个数量同埋个质量啊，系今次评论东亚病夫嘅一千倍、一万倍都唔止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中国人就系咁样，即系永远咧只系见到即系人哋眼中嘅刺。啊！就见唔到自己眼里边嘅梁木，呢啲系圣经嘅一个譬喻，但我觉得好适宜咧，攞嚟啊形容中国人嘅视野。喺新闻之后，我哋继续。 咁喺新聞之前，我哋就開始講開伊朗嘅疫情啦。咁我哋都講過啦，伊朗係一個下一個咧，即係我哋好擔心會大爆發嘅國家同埋即係地區，因為咧好多嘅原因咧，佢好有條件爆發。咁啊，但係啱啱今晚傳來另外一個都幾震驚嘅消息喎，伊朗。 係啦，咁喺伊朗咧，其實就係幾個鐘頭之前咧，佢嘅副衛生部部長咧，咁啊早前喺上電視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佢 keep 住抹汗啊，好似精神有啲緩散。咁點知原來喺三個小時之前咧，就原來已經確診咗咧，就患上呢個武漢肺炎嘅，或者叫新冠肺炎啦。咁但係咧，伊朗今次咧，亦都係即係話俾大家聽咧，係第一個高官咧都係染病毒。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其實伊朗嘅問題幾嚴重。咁你可以見到就係伊朗其實佢染病嘅人數唔係好多，但佢死亡率是這麼多。 如果根據官方數字25號的死亡人數已經多達16人了，那個死亡率是很高的，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伊朗這麼多年來的發展，其實我們除了見到早幾個月呢，因為在這個 Donald Trump 上台之前那輪，因為奧巴馬解禁了這個禁運之後呢，其實得嗰輪咧，伊朗經濟好少少，多翻啲藥品同埋醫療用品可以運到去伊朗嘅啫。咁但係當 Donald Trump 撕破咗合約，繼續用翻禁運嘅策略情況底下咧，其實伊朗嘅醫療系統咧係非常之差。如果我哋見到今次可能20%+嘅人喺香港又好，全球都好咧，染上武漢肺炎之後咧，係會有呢個重症，又或者要有一個大量嘅醫療去支援嘅時候，伊朗根本上就冇可能幫呢個重症嘅病人咧去做一啲咁多嘅急救措施。所以你睇返數字，喺確診數字嚟講呢，伊朗唔係好多嘅啫，95個，咁只不過係比新加坡多4個，咁但係佢嘅死亡人數呢係中國以外呢最多死亡人數，係死亡數去到16個。咁所以你知道就係點解一個同樣嘅病情，但係伊朗呢就咁嚴重。咁今次仲大鑊添啦，就連個副部長都中埋，咁希望就係即係起碼救救個副部長先啦，如果唔係嘅話呢，就真係冇人領導曬成個呢、這個即係 是啊，所以陶生，你担心欧盟嘅意大利之余咧，其实你要睇睇伊朗，因为伊朗先至系即系重中之重，我认为爆发嘅，佢好有条件啊。其实 呢个系啊，呢个地缘政治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呢啲因果嘅关系啦。嗱，我哋即系唔好讲伊朗咁远啦，系嘛，要讲翻香港啦。知你哋琴晚喺度讲复课嘅问题啦。90万嘅中小学生系唔系50万啦？今日呢个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话延迟复课到4月20号啊。 系啊， 啊，但系咁DSE 咧好似如期举行。 系， 嗯， 系嘛？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都冇可能考噶啦。 啊，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咁样落嚟呢，你係话要继续係视像教学啊，你哋各位琴晚都分析过呢个视像教学喺屋企啊长期咁样係不定唔得。但係香港你都知啦，好多人迷信 IT 啊，嗰啲咩电子教科书啊，早个10年8载呢高唱入云嘅，话可唔可以用多啲电子教科书取代印刷品。咁而家係咪攞嚟做实验，睇下全球第一个用呢个叫做线上教学成唔成功啦？原来而家好快有结论，今日听到嗰啲官员话，我线上教育咧系冇课室教育咁理想啊， 系 嘛，好唔好笑啊？唔系，呢个咪叫复古啊？咁有 I T 唔用咪唔够先进系嘛？嗱，呢个咧我首先谂到咧就系、是，你到4月20号先复课，系冇咗成个学嘅， 嗯。 好啦，然后跟住就要考试呢，如果如期举行呢，如果今年嘅 DSE 或者 IB 考试嘅成绩任何人有何闪失，会唔会上诉，同埋可唔可以借有长达3个月係被剥夺课室教育嘅机会，以致到呢个勤力用功平时好聪明嘅学生仔，导致佢呢咁辛苦去準備呢個 DSE 同 IB， 結果就係俾冇費同埋停課係累到失準。 嗯、 本來攞 A 嘅，結果攞到 B 減；本來 B 嘅就變咗 C， 咁就慘啦。本來咧佢係呢一年幾準備咗到牛津、劍橋、美國 MIT 啊，或者 Berkeley 或者呢個哈佛，但係如果唔夠 grade 入呢啲名校，請問？有冇上诉嘅渠道？ 同埋上報嘅理由是否成立，同埋呢啲學生仔望子成龍嘅家長到時條氣信唔信？嗱，必將會面對呢啲問題啦。唔好又俾我講中啊！而家二月啊，好快我哋六七啊六月考試嘅八就知啦。半年之後就知啦。 係，但其實講真咧，今屆 DSE 咧個問題真係唔算好大嘅，因為 DSE 咧考試嗰個課程咧，一般嚟講十二月之前就已經解決咗，十月之後咧係準備考模等等。但係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今年 Form 5嗰啲，今年 Form 5咧其實就正正係趕緊教書教 DSE 課程最主打嘅內容。咁你諗下，2019年咁啊頭半個學期咧就遇上呢、這個即係修例風波，又多謝阿林太搞咗個修例風波出嚟，又搞到大家都要上街，所以上唔到學啦。下半年就整個唔封關嘅林太出嚟咧，又搞到個疫情咧又搞唔掂，所以成個中五冇咗。你諗下 DSE 課程，中六咧得個半年嘅啫，中四咧就啱啱開波。其實真正嘅氣慾咧就喺中五嗰年度。而家成個今年中五 DSE 課程就大鑊咗啦。 所以咧大鑊啦，今年 Form 5冇將細路及早送去英國讀寄宿學，留低嗰啲。今年全年他们 DSE 或者 IB 的成绩和学习的过程无可避免受到上半年林郑一手搞起的叫做送中运动影响，然后惊魂未曾喘定就叫做中国出产的武汉肺炎呢是搞到停课。那请问这个全年的 IB 或者 DSE 的学业如何评估？出年我当你九月可以复课，点样接驳？咁未知九月复唔复课得到啊？系咪应该全年咧？系咪应该全年咧？系予以作废吓，等到咧呢啲学生咧出年九月咧有机会可以咧系从头修读 吓？咁、要全港留班、啊， 系咯？留班好大镬噶、 啊，冇错。喂，唔好讨大镬啊！如果唔留班，咁样个基础不稳，俾林郑同埋武汉肺炎搞到弯晒，想出年嗰年咧系更加大镬。到咗出年考试成绩唔好，有冇得上诉？我问你， 喂，唔啱、啊。 如果有啲学生 系 唔啱啊？喂，我问你，送中运喂呢、這个叫送中条例啱咩？ 唔系、啊、 武汉病毒啱咩？ 系，唔系我话陶生，我话陶生你唔啱，唔系话叫佢哋停课唔啱啊！我系话九月之后，如果林郑继续留翻喺度，咁我停完课都系，我都系继续遇翻林郑嘅啫。我系要停多年，点算咧？系咪？唔好白停白不停啦！ 林郑啊，林郑喺唔喺度？呢个系习近平要担心嘅问题。呢啲咧，我哋做家长咧，或者做学生咧，唔关我哋事。关事嘅就系今年。啊！呢、這个学年咧嘅 DSE 或者你头老师你话斋个 Form 5嗰个学业评估会点算？呢、這个咧系会将来即系下一年度嘅考试都会反映。 系啊， 如果有好多学生佢满怀希望同埋不嬲读上嚟都好好，就系、是、受一年影响而入唔到心仪中嘅名校，佢会要唔要接受心理辅导？到时 咁又唔好咁负面嗱，陶生，即系我哋光明顶，我哋都好中意讲啲正能量啊！ 喂，我而家系问你啊，我而家问你特区政府啊，点样因应啊？系嘛？我哋不嬲都唔负面，负面得过你林郑送中条例，负面得过你武汉肺炎病毒，系嘛？你负面先、啊，唔系我、啊，系咪先？ 嗱、但系嗱，真系。但有啲角度係咁睇喎，佢話呢即係喺而家咁嘅狀況下呢其實大部分啊嘅學生呢係冇自學能力嘅。 係。 呢個大家好多老師都知㗎啦，或者啲學生自己心中有數。 家長都知。 當然冇啦。 係啦。咁但係呢 唔同咩 所謂危中有機，或者呢個時候呢先至係彰顯到一小部分呢嗰啲即係有自學能力嘅學生，就會咧個成績咧係會突然間飆出嚟嘅。 所以其實呢排我哋都發覺咧，精英學生喺今次個事件，無論係修例風波定係 唔影響 㗎，去到今時嘅武漢肺炎冇所謂嘅，因為基本上我唔使上堂，我都自己操。 同埋名校你都知道啦，陶生嚇，啲、名校嘅學生咧，基本上佢哋自己咧，即係自己操練同埋自己睇書同埋去補習呢已經係 快過個老師㗎啦， 已經係快過個課程㗎啦、所以即係我琴日講過嘛，呢啲網上嘅 e-learning 或者學習呢 一方面是表面上是好像很公平，实际上呢是将那个科技的差距呢显现在个学习上面。咁其实进一步呢，有自学能力的学生呢，某部分呢都是一定是个背景或者家庭的支持呢 是 叻啲嘅。或者佢父母有啲闲暇呢可以帮佢。你都知好多基层呢即係搵招唔得晚，边有时间教亦都唔識教。咁、但係呢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呢又系将嗰个呢即係我觉得唔公平嘅情况又拉阔咗。好多即係所谓名校精英或者系佢自己本身个教育资源丰富嘅家庭呢，其实影响是有，但是不是那么致命，但是反而很多基层或者他本身没有什么自学能力的学生那么惨了。 起码就是一间屋有两间房，两兄弟用一起用 Zoom 又好 ,Google 又好都得啊。如果是一个公屋家庭二隔床你一起 Zoom 了， 即是不都上下隔床在 Zoom。是吗？咁你唔同喎、如果你有间啊，每人每个兄弟姊妹有间房嘅，自己闩埋门有部电脑对住 Zoom 又唔同喎、咁所以即係呢样嘢引申开去呢都系一种呢即係阶级嚟嘅。 喂，但系都冇所谓，因为 DSE 呢自己考返自己人，咁本身攞第一嘅继续攞第一，考得唔好嘅继续考得唔好嘛。最惨就系咩呢，就系、呢个时候我哋读緊呢啲 IB 课程。 点啦 IB? IB 課程學生講緊全球競爭㗎嘛，我哋攞緊個分數係突然間就係因為一個林鄭嘅上半年嘅修例風波，下半年嘅武漢肺炎處理不力，今年 IB 課程如果成績差咗少少呢，我真係諗緊喂教育局可唔可以 refund 返個 IB 返嚟。 但我又好奇喎、馮志勝可能你熟啲喎，即係 IB 成日做好多 project 㗎嘛。 吓、做唔到㗎而家。 係啦，即係好多時候佢哋係做出即係出唔到嚟一齊傾㗎嘛。 嗰啲咩 surface learning 啊又做唔到啦，跟住你要做成本書嗰啲咩 book of knowledge 啊定唔知咩嗰啲 presentation 完全又做唔到啦。所以其實如果今年考 IB 我係國際學校啲家長呢，我就第一時間投訴呢個香港。 因為會蝕章㗎喎。 係囉，我哋香港不嬲考 IB 考得好高分㗎喎。哈佛啊嗰啲係完全收晒我哋㗎。今時今日我考唔到，咁我點算先？係咪可以政府俾返個錢我哋先？咁呢啲好大問題。 呢、這個直唔係錢嘅問題，錢如果搞得掂就遲少。細路仔一年學讀書嘅光陰極為珍貴，係、嘛？呢、這個咧喺名校嚟講咧，都對於細路仔適適齡入學咧係睇得好重。咁所以無端端咧，如果你話 IB 香港呢一年作廢，出年由頭再嚟咧。國際嘅名牌學府未必會承認，佢覺得你等於讀咗三年。 係啊， 係嘛？但係如果咧，佢唔出地，你照樣兩年咧，擺明係可能會有 handicap， 啊，即係會有一個缺失啊。 嗯， 係嘛？好啦，所以呢個 IB 係會大禍嘅。嗱，呢個後遺症係會出現嘅。嗱，對於香港嚟講，唯一咧嘅生路咧就係唔望自己咧。富貴望隔離浮閉翳，因為 IB 每年咧嗰、那個成績最高咧唔係香港，據說咧係新加坡。 哦， 但新加坡同香港咧係叮噹把頭 喺個疫症上面。 令人欣慰嘅咧，喺個 IB 個角度令人欣慰嘅咧就係新加坡確診咧係多過香港，而且新加坡咧係唔戴口罩，所以咧香港 IB 學生唯有求神拜佛啦。是望輪受新加坡呢， 咁又唔好，唉，咁啊咁黑心唔得嘅。 唔係我知唔好啊，我而家唔係同你講道德啊，我而家同你講邏輯啊，知嘛？ 啊， 係嘛？鬼唔知咩？係咪先啊？鬼唔知咁唔好咩？係嘛？唔好得過你武漢肺炎喺武漢嗰度出嚟，係嘛？佢出咗嚟啊嘛，佢都唔使道歉啊嘛。咁我哋呢啲當然係由一個非道德叫 amoral 嗰個角度啊。去研讨啦，系咪？新加坡同埋香港系最好嘅，讲个 IB 成 绩。系啊，我宣布，我即系有声明，就大家即系唔好跟阿陶生咁样吓，望人哋闭翳吓，咁系唔啱嘅。啊，喺广告时间，我哋去忏悔先。不过呢积极啲讲啦，即係我都奉劝嗰啲年轻人啦，各位同学啦，就唔好当无啦啦多三个月暑假，咁啊即係玩到失心疯啦。真係呢样嘢呢，时间即係年轻嘅时间呢的而且确係好宝贵， 而亦都唔自觉咧宝贵。 系啊，因为知道大家去到年纪大嘅时候再读翻书咧，你发觉个学习能力咧同埋学习个效率系低咗好多嘅。所以趁你而家即系可以读到书嘅时候，或者啲家长听到嘅时候咧，唔该捉翻住个仔。好多时候咧，而家啲 Google Classroom 咧唔见晒人嘅，即系系啊，啲阿妈妈又唔知道原来个仔可以玩定系要留喺度咧，唔该望一望翻佢哋，捉翻佢哋上堂。我好多朋友仔教书嗰啲咧。呢、这個禮拜或者呢幾個禮拜收唔齊功課， 咪同埋咧，真係都要體諒一下咧，好多老師嘅即係突然間咧要做咗嗰啲類似 YouTuber 或者 KOL 嘅工作，就要拍片啊、對鏡頭啊，跟住又要咧即係上載啊咁。咁我真係各位即係同學咧，真係要體諒一下，唔好整蠱個先生啦，又唔好成日咧即係扮喺度即係上堂，其實就做緊其他嘢啦，因為睇你唔到㗎嘛，有啲時候。 咪好多時候係熄曬 cam、熄曬咪，自己唔知去邊咁樣嗰啲咧。 係啊，同埋唔交功課啦，咁啊，即係呢幾個月咧時間即係老土啲講句係你嘅、你唔攞時間去自學咧，你浪費咗個光陰就嚇、追唔翻㗎啦，真係。 嗱，仲有啊，你真系望呢个冇费啊，快啲完啊！因为考呢、這个考呢个 DSE 同埋考 IB 几时啊？六月系嘛？ 系 DSE 系 而家就嚟 下个月开始啦， 三月开始， 三月底。 哦，咁啊，恭喜你啦！如果有个考生入去市场考咩试，我打开张卷，咦，成张唔识个，系嘛？于是咧，佢就 cut 几 cut 喺个市场里边啊！ 哇， 系嘛？跟住咧，前边嗰几个又跟住 cut， 哇！即刻咧，你就要全个考试终止，系咪？系召呢个医生入嚟，全部照肺，全部呢、這个呢、這个 test temperature。喂，呢一样我请问你杨局长，你会预计到咧？ 喂，杜生，你唔好穿桥先得喎，好大镬喎呢一招。 啲僆仔系睇图，啲僆仔睇周星驰电影大噶。啊！呢啲橋嚟講咧，係隨時諗到嘅，係、喂，跟住你全個考試嘅中間腰斬啊，係要停啊！咁張試卷就點樣發落？點處理咧？ 係、咯。 所以話呢啲咁嘅你啊，我哋呢啲咧就叫有街頭智慧，可以諗嘢咁先一兩步。你只以呢幾廿萬一個月呢班官僚咧，佢永遠喺事態後邊跟住，係好大鑊嘅。嗱，而家仲有你睇下一個叫佛堂啊。佛堂嘅嗰度啊，又系啊，播演得好劲噶。仲有一个叫养和院六十岁富婆啊，嗱，佢原来去过马会啊，大镬啦，马会几大啊？你睇又绿化廊啦、又个自助餐啦、又泳池啊，哇！跟住而家未来几日啊，那个确诊会唔会直接飙升？而家唔知啊，真系好惊。 系啊，咁所以其实头先啊，即系大家当考试嗰场，大家听唔到喂，好大镬啊！原来陶生讲条桥出嚟就系我考下卷，发觉咦份卷唔系好识，跟住我咳两声出嚟，咁啊大家要重考嘅话咧，咁就真系好大镬。所以大家当冇听过啊，呢条桥真系唔好嗰日用。同埋唔该啊，局长你嗱临谂定佢，即系如果有一个人考试嘅时候发觉份卷真系唔识，佢真系咳俾你睇，咁嗰场考试我哋卡唔卡好啊？即系百几人系咪一齐唔使考啊？ 喂，咳完腰斩，跟住可以验出嚟话阴性，冇事噶喎。咁我头先真系咳，系嘛个喉咙痕噶嘛。咁你唔可以咁咳喎。嗱，因为考 DSE 同考 IB 全部禁止咳，一咳就 disqualify。咁你敢唔敢啊？敢唔敢啊？ 唉，同埋你谂下，我哋考试咧，以前有好多衰桥噶嘛，即系嗰啲咩攻击型嘅录音机嗰啲咧，一阵间明知自己考得唔好，前面个同学仔又系咁喺度写，一阵间你为咗影响佢咳两句， 其实 咁我真系惊。 咁啊，教育局可唔可以提供垃圾袋一个咧？ 笠住佢， 笠住自己嚟作答咁样。 系咯，即系嗱，其实教育局真系你自己谂一谂佢，百几个学生喺同一个市场，其中一个学生嚟同你玩嘢咧，其实就真系成场考试咧，就真系冇晒公平性。咁所以即系我谂下局长，哎呀，我哋讲完我哋都觉得自己穿咗桥添，系都当冇听过呢啲嘢咧，唔啱嘅。 唔系唔啱，我话你听，我惊有咁嘅事发生，系嘛？唔系我教，唔使我教，而家啲细路仔八岁嗰啲性知识咧叻过你，系嘛？不过我会将呢个 possibility 呢个叫 risk 咧。是我將我自己代入呢個青少年的嗰個 mindset， 因為我哋好 in 噶嘛，啱唔啱啊？係嘛？係提出一個有可能嘅一個咁嘅 scenario， 是去请问杨局长你有没有办法去应对到时校长教师、 我们俗称这些叫危机管理是吧，即是应该是每间公司。 你不要发你不要发生了之后踢脚，我告诉你。这个发生的几率极高。而说哇三月就考重大，你说是不是，怎么算 是 啊一阵考出来，尤其是考好彩现在中文考试可以停了后面少少，一阵英文 oral 那些出来的怎么算呢， 所以你现在不是以特区政府教育局要写信去给英美全世界名牌大学去哀求他们体谅香港学生，不要将这一年我们第一年 IB 作废，你要写信给牛津剑桥，写信给逐间 MIT 这个 Berkeley， 是，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公信力呢？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现在是英国佬扎飞，如果现在的港督是麦理浩，布政司是基达，教育司是叫做那个叫什么陶健，不是陶健啊，陶健，由这些红苏绿眼鬼佬写信回祖家牛津剑桥伦敦去 explain 香港现在那个武肺状况，祖家一定网开一面，你现在行不行，我问你，你有冇咁硬？ 得，咪写去大湾区嗰啲咯，可以。 即系我哋啲暨南大学网开一面，大家翻嚟大湾区读书 一样得啊！好啊，听晚11点光明顶再会。